锵锵三人行，雅芳红了，我就只有黄了。 李春 头发都白了，看见美女骨白了啊！ 是的，又骨白，又老说骨白。 对， 就我们衬托你。 从今天开始，我们锵锵三人行拜年风水行节目开始，就是开始第一集。我跟你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雅芳，你作为风水师排在第一位， 我还作为风水师。 对，这是我们第一集。接下来大家大年初一、初二、初三，看到我们请来 神说风水， 风水如轮转，给大家讲这个风水八卦，都是这个特别牛的。 对啊， 那么首先。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身打扮啊，你看这个雅芳和李春恩加上我，咱们这个是很反映当前的这个形势 啊，对， 他就是镇压咱们俩的。 哦，压到了吗？ 现在中国就是唱红歌、打红旗、扫黄打黑啊。 我这不是黑啊，我这还没到黑，我这是有改造的那个机会。 差不多。 所以我这政治正确。哎， 对，所以咱们今天雅芳今天是 得说红段子。 今天雅芳不是这个新闻播报主播了，今天雅芳是我们凤凰的星座学家。 对，你今天准备彻底颠覆我的形象吗？ 不用。 平常都要正儿八经的。 这是让观众了解你的另一面。其实 你说你今天也可以说的正儿八经的， 哎，对， 大家得信你，信你啊。 但是主要是因为咱们情人节今年和初一在同一天，所以穿红的是最正统的。你看过年穿红的，情人节在情人面前也希望自己是光鲜亮丽的，而且是红暖心动的。红暖心就是咱们风水上面其中一颗心嘛。紫微斗数上的一颗星， 你不是已经动过了吗？还红鸾星？ 红鸾星动啊，红鸾光鲜亮丽，红鸾星动， 红鸾星动是要代驾的。 来，你跟雅芳，那就是你就是我们的红鸾星， 红鸾星， 红鸾星给这个2月14号情人节大年初一的这个全体观众们。拜个年，我觉得给大家带来桃花。 好，我要祝大家在虎年虎虎生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时在今年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有个同时在今年有情人， 同时在今年有情人， 同时 或有情人终成眷属。 行，看出来了，你像这一脖子一俩手腕子都是桃花。哎，春恩先生，你也给我们带来，你是美食作家呀，就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吉祥话。 不是，我得给那些就是其实自己没什么本事的那些朋友，那么希望可以有些起色的朋友，那么说几句，就是虎年狐假虎威，为虎作伥， 为虎作伥啊，娼妓的娼嘛，为虎作伥，就是虎虎生威， 虎虎生威， 虎有生气，虎虎生风， 不是，那就是有人靠着嘛，对吧？ 有人靠。 其实感觉虎年应该是会特别有朝气的一年，因为虎嘛，本来就是有这个霸气，所以在这一年呢，我想大家都非常期望2010年有一个特别好的运势。那么过去很多人掉到天罗地网的人，希望今年能够走出来。 哎，所以雅芳今天就来了。雅芳平常啊，这个他也不大专心本职工作，私下里全研究这个星座。所以今天我是发掘人才，跟我们说说这个是多少个星座啊，就运程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星座很重要的就是，你当你认识一个人，你对他一无所知，你先问一下，哎，你什么星座的啊？你什么血型的啊？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吧，文涛是狮子座的，狮子座男人呢是要君临天下的，狮子座男人在外面像个大男人，在家像个小男孩，在家非常需要有母爱。因为要不断的赞美他， 那么还要结合血型吗？ 对，还要结合什么血型？ 血型 B 型。 哎呀，那更严重了。 是吗 ？B 型的人呢，在外面也是属于特别外向，而且 B 型的人呢，特别喜欢统领。那狮子也喜欢统领，所以狮子座又 B 型的人呢，如果你要做他的女人，你要时不时赞美他， 还好你要崇拜他。要是个女人就惨了。 对，那你要不断崇拜他，你就能够抓住他。 所以说，好女人不会喜欢我，喜欢我的是超好的女人。 是是。 他呢？ 他是母羊座， 叫母羊， 山羊座，山羊座， 这毛是挺像母羊 座嘛？4月份对不对？ 没有，12月， 12月底的那是摩羯座， 那叫摩羯， 那叫摩羯 座， 对，也是山羊座和摩羯座。摩羯座的人呢是非常的冷静，我通常喜欢说摩羯座人的特质就是闷骚。就是摩羯座，你第一眼见到他，他不是特别快熟的那种人。你知道有些人很快熟，你一见到他就可以跟你非常热情聊天。摩羯座一开始会先 骚啊， 就跟风骚的骚是同一个骚， 就是骚在骨子里了 啊，不是骚包的骚啊。 对，摩羯座人特别闷骚，你第一眼看到他，你会觉得这人有点严肃。很多学者都是摩羯座的， 对。 但是呢，你跟他熟了之后，他其实什么都能侃，而且特别的活泼外向， 就这么个， 只有在熟人面前才看得到。 梁文道。 摩羯座的， 对， 还有大陆导演这姜文，摩羯座的，毛泽东摩羯座的， 而且还有摩羯座人 张坚庭也摩羯座的。 摩羯座人还有个特性，他特别有社会批判精神，他特别喜欢思考，然后特别喜欢去检视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在他们的很多作品里面，你看在台湾也有很多制作人，写歌的、写词的都是摩羯座的，他们的词里面都反映出某种程度的社会现象，所以摩羯座的人有的时候自己活得很苦闷，因为他们思考太多问题了。 没错，摩羯座的人体有时候挺拧巴的，我觉得，而且摩羯座的人，要叫我说有一点什么呢？我们叫顺昌逆亡，你知道吗？ 是吗？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就是你非得听他的不可。 那不是国父吗？ 啊，尤其是摩羯座 A 型，因为 A 型的人呢，又是属于比较内向的，而且 A 型的人某种程度上，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会特别多愁善感。所以，当你本来就很喜欢思考，又很喜欢打爆一些不平，然后你又多愁善感， 那就跳楼了， 所以就会自己陷在某一个那个情绪当中。 跳楼投海，你让摩羯座的人说说行不行？ 你说说， 我这简直就不是我嘛！你认识我那么多年，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啊，咱们还头一回碰着这个春节，就是情人节，我就觉得那天你是很难安排吧，是吧？ 是你， 对，就你们俩要交流一下经验。 哎，那就这个楚恩先生，你是对这个星座呀，还是对生肖啊有研究啊？ 我就对什么都没研究，但是喜欢看，因为香港人呢特迷信。香港人特迷信呢，就是每年呢，我们以前就有一个朋友，他一定会把他有后边有一个就是易学学会，就周易 易经 易学学会的一个会长，他是很低调的人，就不出面。他每年就给香港算卦，全算完了，然后就告诉你每年你是年三十晚上应该做什么，年初一应该做什么，年初一早上应该几点钟出门口应该向哪个方向走。然后你要是做生意的，你是在哪一天开张是最好的，哪一天就不能开张，如果你在那一天如果是开工的话，那么这一年就不好。然后他算整个香港大事、金融风暴都清楚。但今年不行了。 怎么了？ 今年我那朋友死了。 那是不是香港要完了？ 啊，不是，我朋友死，那个算的还有，那就后来就没人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不过其实你别说，你以为很少人懂这些，其实你真的去聊，很多人表面上不说，但是私底下都研究。就像演艺圈特别多，就比如说我有个演艺圈朋友吧，他每年啊，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12点，他一定要洗一个小时的澡。 他洗掉这个煤气， 洗掉所有的煤气，他要全部焕然一新。 不是倒霉了吗？ 他每年都要这么做，因为在演艺圈，你每年你都要重新更新，你希望你的运势是旺的，所以他每年大年三十，不管大家在干嘛，大家在玩牌也好，大家在吃年夜饭什么，他一定会去洗澡，一定要洗旺他整个新的一年的气势，然后就要换一个红色的内衣裤，因为红色的内衣裤呢，就是旺你本身的这个。 其实不对，红色内衣裤不能乱穿的。红色内衣裤是这样，你如果是那年是本命年犯太岁，那你才能穿。你要是平时再穿就不行的。 对，当然你如果要再深入研究的话，就每一个生肖、每一个星座，在每一年它都要做不同的事情，那就研究很多了。比如说你的财位是在西边，那么就有很多这个风水师会说，大年初一的早上你要撒几个铜板在你西边的，你家里的最西边的那个位置，那个角落，而且你就不要拿，经常是会让你压在一个花盆底下啊，或者是比如说属牛的人望的是鸡，那么就放一个鸡的造型的东西，什么都好，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压着那个铜板，你就会望。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要深刻的研究的话，那就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 看来这个春节啊，家里这个放东西太忙了，是吧？这个雅芳这边要放个鸡啊，放个什么？那天我又听这个麦玲玲，就过两天要出现风水师，又说呀，这个桃花旺啊，你没结婚的旺是好啊， 对，结婚的 太旺了也有问题啊， 就是桃花节。 有个办法，你如何防止你老公、遏制你老公这个旺桃花呢？说你也要在家里的西边，对吧？摆8个小石子儿，这样就能把你老公的那个桃花 给挡住， 镇压住， 是吧？麦玲玲住家住的跟我很近啊，在我西边。 再看他有没有。 所以你到今天还是一夫一妻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个什么桃花旺啊，红鸾心动啊，看来不光是这个中国朋友，嗯啊，最近呢，雅芳她老公的公司里出了一个，是你老公的公司里， 对，听说是， 还有世界性的新闻，但是我从这个里边大家的这个态度里，我也看到啊，嗯，人家外国人这方面的这个态度是很健康的，对吧？是说什么呢？也是跟雅芳报新闻的那个环境差不多，是外国的电视台啊，到一家什么金融机构， 对， 访问一个人，那么平常看到 新闻， 就跟咱们就跟你们时事评论一样，背后不是好多电脑吗？啊，结果有一哥们呢，在他电脑那儿正在看那个裸女图片，一个模特拍的那种性爱的，还是什么，反正很 清凉，一张裸照， 上半身裸照的， 对对对，还很美的。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新闻，在国外成了笑话。就是后来呢，这个模特，你看啊，你看当时是在采访，这前面这人在说话，然后呢，这个无意中镜头看见拍的就是这个女孩。 挺好嘛，哎， 这个模特人家，你看没有，这哥们儿正偷看呢。 有人提场了，叫他管他关了，是不是？ 对。 然后人家这个妹妹出来还声明，就说希望这个公司啊不要炒了他，对吧？而且很多网友啊也支持他。 不是说这位哥们儿已经给炒了。 啊，说没有炒，我听 当时就炒了， 据说已经给炒了， 说是呼吁不要因为这个炒的工作， 呼吁是呼吁， 现在据说是给炒了，但其实也挺衰的啊，2010年刚刚开年，只不过看了一个，其实也不是特别那个猥亵哈，也就是一个健康的 model 的 照片， 内衣模特的广告， 对，不过因为这家公司它的办公室是特别开放式的。它就是特别扁平式的架构，所以它一照过去，所有的那个办公室里面的画面都可以照到。 那不让那哥们儿是不是犯太岁啊？ 对， 他怎么就跟你老公是一个公司呢？ 他是他们整个国际集团的澳洲那边嘛。哦， 你老嫁得富商啊，你知道吗？ 这个 打工在香港， 过去一年也是发生了让我们这个感到非常痛惜的事情啊，他嫁出去了， 是吗？ 嫁就是凤凰的女主持啊，不得了啊，嫁的人都是非富即贵啊， 全是红蓝心动啊。 那没，那得要怎么也得嫁给窦文涛这种标准嘛，窦文涛又抱不婚主义，所以大家都放弃了嘛。 我是发婚主义， 向外发展。 但是有一点也不能说人家非富即贵，你知道吗？他们都在传。说人家雅芳这个婚礼，咱不是快到情人节了吗？2月14号，得跟人家雅芳学习学习。婚礼上他有一段话，有一段献词，很遗憾，我到今天都没听到过。 你没参加？ 我没参加吗？我嫉妒嘛，都不去了。 对。 所以呢，今天要听雅芳亲口给大家说一说，也作为对我们这个情人节兼大年初一的一个爱情献词。 对，真是本来想结婚节特别低调的，就没想到喜帖上的一篇文字被大家抛到网上去了，大家疯狂转载，我才知道原来大家对这个文字是有感觉而且有兴趣的。 哎，你给我们浪送 一下。这其实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在一起的过程。这个文字是这样的，我们把它定位成一场游戏，这场婚礼是一场游戏。那么 title 就是这是一场游戏，从两个不相干的地方出发，在50亿人口当中寻觅，看看在哪里才会相遇。这是一场游戏，用7年的时间固守我就是这样，看看谁会先举白旗。这是一场游戏，记住每个喜好、动作与心情，周年、生日加惊喜，看看谁能让对方感动不已。这是一场游戏，你的暗恋者不断，我的追求者不绝，看看谁最受欢迎。这是一场游戏，你不拿出戒指，我不急着答应，爱情需要无比的耐力。这是一场游戏，请大家来现场见证，两个好胜的射手座决定玩下去，至死不渝。如果没有结果，下辈子还要继续。 哎呀，真是，结果谁扯了白旗了？ 结果都没扯了白旗，所以现在还在僵持当中，这个战争还在继续吗？ 结果是他们加入一场战争啊？ 这不是求婚了吗？ 是求婚了， 就 是 因为谁拿的戒指？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没举白旗啊，所以最后只好结婚了。谁也没举白旗，谁也没愿意退出。 文涛，这东西你不明白，咱们已婚人是知道。婚姻就是一场战争，他们投入了战争， 投入了战争。 到最后，不是现在咱们不说这大年过大过年的不说扯白旗了啊。 从游戏的状态，现在已经进入到战争的状态了。 战争状态现在。 而且这个情人节其实也可以求婚嘛，对吧？ 情人节当然可以啊。 你们俩是谁给谁戒指？ 当然是男的给女的戒指，你见过女的给男的戒指吗？ 对，我听你们的词， 原来你都是收戒指的。 我听你们的词说的好像是两个人互相看着， 对对对，不是我买我的，你买你的也可以啊。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好胜型的，而且我们两个是属于非常平等的 partner、啊、那么在生活当中互相互补，互相扶助，互相扶持， 互相扶持，互相扶持是应该的， 互相扶持。所以我们这个文字就写出我们的心声、啊、我们在一起七年嘛、啊、我们在一起七年、啊、那七年如果不赶紧定了，不就七年之痒了吗？ 哦， 对呀、啊， 而且还是50亿， 七年之痒是结了婚以后才七年， 而且这个概率是50亿分之2。 那小丽姐看了之后立刻说：“怎么才50亿？全球不是有65亿人口吗？没有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出生的时候只有50亿。” 哦，而且你知道这个前一阵儿我看美国有一个那求婚才叫有意思，人家是有创意的，你知道跟他们这个有点像。这个小伙子啊叫李德，好像这李德呢。把这个订婚戒指啊、嗯、白金的、啊嗯、放在这个冰激凌里、嗯、给女朋友、嗯、想女朋友这一吃哎发现了、啊、然后单腿跪下求婚、嗯、没想到他女朋友吃饭胃口太大，一口吞 下去了、啊、 送医院了，送医院才发现胃里面那个戒指 啊 在里边 吞到胃里面， 哇， 最后在医院这小伙子李德举着 X 光片向他女朋友求婚。 那好那好， 这是真事儿。 他现在那女朋友属狗的，这么吞吧。 哎，亚芳，这刚才还没讲完呢，有这个星射手座，嗯，算是讲完了，互相都有点挑战型， 嗯， 对吗？ 射手座的人呢，特别崇尚自由。所以射手座的人你千万不要拘束他，如果你想要比如说你的男朋友是射手座、嗯、你想要跟他分手你又不想自己说， 他的男朋友是射手座， 我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的男朋友是射手座，你想要跟他分手、啊、你又不想自己说，你想要他开口，你可以使用一个策略，就是你规定他每天下班要到你的办公室楼下报到，那射手就疯了。射手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爱自由， 爱自由。你天天要我去跟你报道、 嗯？那你老公是射手座？ 我老公射手座， 那你得给他自由。 哦，他也给我自由，因为我也是射手座。 啊、哦，你们俩都随便、啊、 对 是吗？ 我们两个就 随意。 我们两个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哎， 互相尊重对方这个桃花的权利， 无限的空间， 无限 的空间呢、啊？ 在有限的框架里面进行无限的可能。 啊，哎呀，亚芳这个话让人遐想啊， 就是诗意，诗意无限，诗意无限。 就是说，咱们不要感叹肥水流了外人田， 对， 亚芳永远给咱们留了机会。 不会像 你的想法， 像窦文涛这种狮子射手座是没办法的、啊，搞不定他。 为什么？ 狮子座的人太强势了，还要天天赞美你，然后又不能乱夸别的男人优秀。狮子座喜欢被夸嘛， 因、哦、 为他是君王嘛，他是君临天下，他是王，他是王者。 哎呀， 你看看胡。一虎， 夸得多好！ 是，你看他虎一虎就是狮子座的。 一虎不是狮啊，一虎也是狮子座的。 一虎也是狮子座的。 啊，一虎也爱人夸， 对吧？也是 王者的风范。受人夸，我知道啊，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还不 是吗？行， 啊、 咱们现在去广告，下一趴就来夸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亚芳还给我们带来这个两个半月、嗯、这是 对啊，这是台湾很多人很熟悉的东西，在台湾的庙里面都有这个碑，其实有的庙也有、嗯、不过香港是用竹签，抽签的时候是斗竹签 对不对、啊、像黄大仙 求签的那个是 求签，是斗竹签，看你斗出来那一只就是那个号码。台湾不是的，台湾要先卜碑，台语叫卜碑，碑就是一个竹字旁下面一个焦的那个碑、嗯、这个就叫碑。那你在抽了一个签之后，比如说我抽到的是22号签，你要问这个、啊神明说这支签是不是我问的这个问题所应该拿的签，你就要把杯，你就问他，像这样一正一反就叫圣杯、啊、就是对 对了 对、啊、就这个签， 就这个签了，你就可以去拿签、啊、但是如果你不把出来的杯是这样子的，就表示不对， 这叫 点儿杯，你要重抽、啊、这就是背的，就是不可以、啊、你要重抽。但是如果是这样呢，就是两个都是朝上的，就表示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抽签哪有抽那么多的，抽签不就抽一下吗？ 抽签要花好多时间的， 对对对， 你每一次你要问一次你的问题、啊、然后把一个杯确定、嗯、这样这个就是神明说我没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或者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跟你抽的这个签其实是 不相符的，你要重新抽一次。 反映台湾的这个神比较爱聊，你知道吗？不是一次不行，这是 是我太 不怕烦，也不怕烦。 很多是要刮很多次，你才能够抽到你所要的钱。有些人会把这个自己带回家，在我今天出门我要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我就先刮一个杯，我今天要不要分手啊？神明说不清楚哦，你最好再思考一下。 就是龟背起的卦。 对，然后你再问，哎，对，神明说分手吧，你可以自己分手，你会成功。 哦。 对，所以很多人会自己准备一个这个东西，作为每天出行的这个标准。有些比较迷信的人。 哦。 但是也好，有个依归嘛。 每天出行嘛，这要不要出门？这万一呢？先回家不出去了。 所以在台湾做神棍特容易，你知道吗？ 对对对， 有两块东西就行。 哎，不过今天的神棍是雅芳啊。 没有，就像文涛每天出行的时候要去优惠的时候，就宝贝今天能不能优惠，会不会出事？ 他不是优惠， 结果怎么回回都出事啊？ 大家都知道。 来来来，明目张胆的。 雅芳还有星座没讲完呢。 啊， 赶快再说，说重要的说。 对，每个星座的特点嘛，比如说金牛座也很有趣。金牛座的人呢，平常看起来特别谨慎，但是骨子里其实还挺浪漫。金牛座的人很重视物质。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的，金牛座的人，比如说他跟妈妈去菜市场，西瓜贩子说：“哎呀，来吃西瓜，不好，不甜，不要钱。”金牛座的小朋友就会说：“哦，老板，那来一个不甜的西瓜。 啊” 金牛座很重视精打细算， 哦、 很会精打细算，对对，比较实际。 虎年是哪个座最好？ 是虎年呢，其实每个星座都有每个星座的不同的运程，所以你就要看，像白羊座，像你，你是摩羯座，像白羊座就是四月的，白羊座去年可能就比较困身，但是今年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运势能够重新起来。 哎，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是2010年啊进入水瓶时代是什么意思？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水瓶时代可能就是 大家开始有水瓶了， 就是天体的运行进入到水瓶星的那个。 那水瓶座怎么样呢？ 水瓶座的人呢是特别聪明特别冷静而且特别会交朋友的星座，水瓶座的人呢都有一些特质，比如说水瓶座的人很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们善于总结，口才特别好，比如说嘉耀水瓶的。